臣大唐张肃宋，当以王法为准绳。 大人，那个彪无端打死我父，又该当何罪？ 民父之言无缺正，空口无据满为凭，纵然本案存疑，却也似风里杨花啊，水上浮萍，又影无踪。 大人， 适才大唐怒口供，葛彪他死于两下相争，罪名纵是加一等，将三人判死罪也欲保证。依法量刑，理当一命抵命。邪从念死，正凶依法正典刑。 他三人并无一人伤害葛彪性命，分什么邪从正凶？ 本是锦衣王法将安定，你三子之中谁是邪从，哪个是正凶？方士，我来问你，你这三国孩儿，哪个是邪从，哪个是正凶？本府也好依照王法按律而行，判你二字得生，一字抵命。 二字得生，一字 叫哪个去的 臣在此，休要伤害他的性命。包臣在此，休要伤害他的性命。是在梦境之中，我救下一只蝴蝶的性命，不想在这人世之间，我却无能搭救一个小小的顽童。 麒麟大人，实在狱卒来报，那王氏要到狱中探望他那三国孩儿。 母子情深，实之怜心呐、容他们一介。 是， 那王氏深夜探监，定是叫他三子之中一子抵命。王朝 有， 随我狱中前去查看。 遵命。 你知道什么是死？ 就是。娘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 师傅，你就别闹了。 儿啊，你真的愿意去死？ 娘，我听您的。 好，少时为娘带你去见包大人，你就说是你用力一推，将那个镖推倒在地。 民仆，你好狠的心！你长子此子情愿抵命，你却不让。这三子年纪又小，心智未开，你为何又偏于他？ 包大人要我一子偿命，我就送一孩儿前去，其余之事大人不必过问。 王氏，我来问你，你这三个孩儿可是你亲生亲养？ 大人，不问也罢。 林峰，你的心计焉能瞒哄于我？长子次子是你亲生亲养，这三子必是你保养的命令，你倒是也不臣。你为何苦笑？ 大人呐， 大爷

一笔天高 掌崩刀正气昭昭，说什么铲奸贼威风好好，说什么刑罚之重在律条，这样的良民你不保，天良何在，天理不饶，天子行私下御招，皆是伤心凶作恶的是个标，只见俺设圈套，大堂上他们黑白颠倒，心间穿弓弄棍装妖，此间内谋你当知晓，还笑想之何，哭的哪日死囚牢，难怪他呼天枪强敌求公道，不想人间享阴曹，呼天抢地求公道，不想人间享阴曹啊。臣呐，保臣！保臣，你快快听旨呀！

断断桥一段，我惨当断啊。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当了真，一去经商如中人，我是

上下云霓，引起他团起造成瓦，委屈他人能生缘，夜雨桃成无下云凉，路遇贼兵我跳长江，我是且此风声急了家，谁有许多一年真得牛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坚持很多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坚持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得我生命吧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坚持战前将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器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